一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《杀人的三根子》。五零二宿舍第二号床铺嘅小角被三根子勒死咗啦。同宿舍嘅人直到朝早起身嘅时候，先至发现依一恐怖嘅一幕。小角两眼突出，七孔流血，而且条脷仲要伸得好长，跟电视里边嘅吊死鬼嘅样系冇乜两样嘅。但系佢条颈系冇勒痕嘅，但系就围住一圈嘅餐巾纸啦。于是学校里边有鬼嘅消息就传开咗啦。依家系晚自习，啱啱结束，隔篱五年三宿舍嘅几个女生正喺度心惊胆战咁议论紧呢件事，一定系鬼做噶，正常人点会俾餐巾纸勒死噶？阿小妙咁讲啦。我睇下小角一定系发咩噩梦，喺梦里边俾人吓死咗，餐巾纸只系巧合啫。小柳系一个无神论者，坚持自己个睇法。大镬啦！我差小角一场电影，你哋讲佢会唔会嚟搵我噶？最细胆嘅小可，依家就打咗个冷震啦，然后紧张咁就抱紧自己嘅手臂啦。讲唔定佢今晚就嚟搵你去睇电影啦。二号床铺嘅小宋喺度斜斜咁笑咗一下，小可攞起自己身边嘅餐巾纸，一嘢就掟咗过去啦。都系担心你自己啦，你都系二号床啊。小宋一个转身闪过，然后翻咗个白眼，然后就讲啦：好无聊啊，我瞓觉啊，你哋慢慢讲啦。几个女生玩咗一阵，就熄灯瞓觉啦。宿舍里面就陷入咗一片嘅黑暗啦。都唔知依家系夜晚几点，突然之间扑通嘅一声闷响，小何从梦中惊醒，佢打开灯一睇，然后就大声尖叫起身啦：啊，死人啊，救命啊！小宋从上铺跌咗落嚟，趴喺就地上边，喐都唔再喐啦，颈上边都系缠住一圈嘅餐巾纸。宿舍剩低嘅两个人都跳咗落床啦，三个人喺度惊魂未定。轻轻咁就走咗上去，推咗阿小宋一下，小宋毫无反应。三个人又合力将佢搬到张床上边，撕开咗佢颈上边嘅餐巾纸。小柳又喺佢胸前反复咁压咗几下，一阵咳嗽声响咗起身啦。小宋终于醒翻过嚟啦，吓死我啦！小可揞住心口，然后就讲啦：你咩回事啊？咁大个人瞓觉都跌落床噶？小宋渐渐咁就清醒咗啦，但系眼神里边却闪出一丝嘅恐惧。我见到鬼啊，系鬼，系鬼在害我啊！小宋坐咗起身就讲啦：正当我瞓得懵懵地嘅时候，突然之间一个女鬼就走咗过嚟。我问佢要做乜嘢，佢就话要勒死我。我又问佢点解，佢话呢层楼瞓喺二号床上边嘅人都要死，一个都跑唔甩噶。小可一手就抱住身边嘅小柳，然后就问啦：后屘点啊？小信动咗一下，接住又讲啦：然后我就想跑，但系点知跑唔喐啊！嗰只女鬼就攞住一卷嘅餐巾纸喺我条颈上边转来转去，我个呼吸就越嚟越困难啦。后屘嘅嘢我都唔知道啦。小宋心有余悸咁摸摸自己条颈，然后四个人都喺度你眼望我眼啦。一阵嘅敲窗声传咗过嚟，四个人抬头一睇，然后就尖叫起身啦。只见窗外边一个年轻嘅女仔，颈上边围住厚厚嘅一圈餐巾纸，正喺度眼金金咁夹住佢哋。